镌刻好每道眉间心上，花间透过思量，沾染了墨色烫，千家文都泛黄，夜静倚窗纱微微亮，拂袖起舞于梦中徘徊，相思满上心扉，他眷恋花泪，镜花红妆等谁归，空留一人徐徐憔悴。谁在烟云处轻声唱？